大家好，大匪看天啊！哇，近期咧就我哋香港咧事务啦，包括立法会啊、中援啊、国歌法啊，全部都系对我嚟讲系坏消息嚟嘅。咁中援关你咩事啊？咁我曾经攞过，咁真系坏消息嚟嘅。香港人咧好耐咧冇好消息。啊！唔理乜嘢都好啦，好耐冇好消息咧，刺激下。直到寻晚省港杯，香港4-0大炒广东队，犀利坚。4-0大炒广东队，好，其实真系好开心嘅。我咧系一个1990年咧，我一个标准球迷嚟嘅。咁成日都会去球场咧睇。比赛嘅香港比赛贺岁杯啊，咁甚至南华啊，咁啊永远嚟啊，咁啊对陈法之啊、山道士呢啲好熟悉啦吓，咁会成日去嘅，咁咧慢慢咧就揸咗中港车之后咧就少，越来越少，少到冇，冇咗之后直头系冇咗，咁早几年都仲会睇啊，即系世界杯，而家连世界杯都冇兴趣睇，因为咧。好似唔关自己事，身边好多嘢烦，好多嘢剩，咁咧就好耐都冇入场。咁啊，唔同我有个朋友啦，我有个朋友就系叫做肥强嘅，咩波都睇本地波，咩波都去，因为攞老人就未攞老人飞噶，即系真金白买嗰张飞。咁而另外一个咧就我拍档黎生，黎生咧佢就对即系世人咧有两个愿望，就是、希望咧就教队足球队。咁对足球好有认识，但係佢都话啦，香港波搣咗佢以后都唔睇啦，冇晒心机死心。咁但係呢两三年呢香港队啦，虽然有一个扑街足总、你话毁榜你都系咁㗎啦，把持住各大嘅资源，想办法令自己嗰啲所谓委员啊、主席啊、出名啊、点样攞着数啊、沽名钓誉啊，从来唔做实事，令到香港嘅足运咧就每向下走，好冇心机啊！即系唔好话边个啦，包括霍英东在内，即系在生嘅时候咧，咁行开咗啦，咁个仔霍振廷啦，所以佢哋唔系足总嘅人，但系。都系咁啦，曾经咧对有个叫做许晋辉嘅人啦，即系许晋亨个大佬咧，有啲期望嘅。但系你见到陈瑶琴呢啲或者梁刘尤芬个老公啊呢啲对香港咧嘅败嘅足球啊，由足球王国变到今时今日咧，根本上就裸体橙。咁但系卒之啦首一轮1-2。输俾广州，喺广州，寻日落嚟香港踢，我哋大炒佢4-0，系大炒，毫无还手之力。虽然咧中间有两个红牌啦，对方嘅领队又出咗场，咁但系足见到咧，而家我哋香港咧，因为成队嘅都系年青人，香港嘅年青人，咁啊有两个系呢、這个叫做混血儿咁其中一个叫安永佳，一个叫杜国瑜，咁两个混血儿，身材相当高，有制空权，落力用不完的体力，可以咁样讲，用不完的体力，全场同你拼搏。而我哋嘅领队郭家乐，因为真系要睇啊，因为好耐冇睇，但系寻晚咧就真系精华片段啊，各样嘢啦，网上都咁啊睇到嘅。咁我哋以前都知道噶啦，郭家明。一世带领我哋香港队更辉煌多，稳守突击四个字，好怕做多过呢样嘢，系咪啊？咁但系寻晚大家都有国家两个字，但国家乐先生带领香港嘅后生仔奋勇咁样赢咗呢场比赛，系一啲手势都冇吓。该做乜嘢全部做到足晒，亦都可以睇到香港呢班年青人有希望。因为寻日四个入球咧系咁样，香港精神咧喺佢身上咧破灭咗啦，足球嘅香港精神因为咧博12码，大家炒埋嘅时候咧，正常嚟讲咧，香港人第一时间即系以前嘅足球都第一时间石身就捉缩脚， 咁佢博咗个十二码，冇缩，所以呢个唔系香港精神嚟噶，唔好成日话香港精神，香港嘅足球精神就系缩咗只脚啦，系咪啊？稳手突击啦，我哋嘅泛民都系咁噶，永远都系手细波嘅，唔识进攻嘅，系嘛？但系寻日班后生仔就话咗俾你听，系要咁样踢，四个入波都唔同嘅，第一个罚球，即系最尾嗰个啦，罚球有头槌，系嘛？远射。有近射，证明香港呢一班嘅后生仔，你话佢对方系水鱼都好啦，呢班后生仔佢基本上足球嘅阅读同埋佢哋嘅入门唔系得一道板斧或者两道板斧，而系罚球、远射、近射、头槌，寻日都建功，四个波，四个波都唔同入法。嚟紧我哋香港啊 U 廿三啊，就系、是、用呢啲咁嘅即系亚洲嘅世锦赛，就系、是、用呢班人嘅班底，好多年青廿二岁啊晋身上嚟，好多亦都系车路士同埋呢个西巴塞啊青年军一路有啲当然啦啊读完之后踢完之后就已经啊移咗民啊，有啲咧就已经转咗职啊，但系留低咧。呢班嘅年青人证明少年嘅香港嘅足份啊，咁诶杰志啦，咁诶即系要讲下嘅嘅培训嘅人才，卒之喺呢一次或者呢一年里边，我哋就真系见到我哋香港嘅足球收成。而寻晚入场有四千几人，你好少大球场，系啊，以前嚟到大球场睇好紧要啊，拆咗佢啦，街灯。今日听乜嘢？寻日就冇啦。而家话大球场要重建，寻日就话咧唔使重建啦，因为个信心喺度啦。一场波就可以俾到香港人一个希望同信心，亦都开头啦，即系两方各有互骂两句啦咁，但亦都睇到香港人一场波揾到自己香港人嘅身份。我哋香港人好易满足嘅，但系呢班细路仔唔止踢出水准，踢咗香港人嘅信心。我哋香港而家嘅反对派唔该望一望，究竟应该点做？郭家乐寻日行去答谢球迷嘅时候，啲球迷大声嗌佢坐正，吓、啊、坐正，做香港领队。第二，他在更衣室的时候勉励班足球员和球迷的时候，他说了几句两句名言。上年你在看，你上年怎样看省港杯，你在电视看的。今年你在这里看，我们就告诉你我们要踢赢。还有就是我们尽力踢，我们是主场，你们尽量去嗌，尽量去支持。俾支持我哋，我哋想办法回应你嘅诉求，我哋踢得更加好。就系寻晚呢场比赛，我谂啦，要滴起个心肝啊，尝试下再冇老人飞到啦，买翻飞入场睇啦。如果大家对足球啊，对香港嘅足球已经死咗心嘅。希望借寻晚嗰场足球比赛啊，为呢班年青人啊，廿一二岁啊嘅年青人，我哋重新啊俾翻个支持佢，亦都等于支持我哋香港，系嘛？所以咧，我都决定要买翻飞。多谢大家，拜拜。